日前有消息指出，一张关于暂停埋预警预报的业务通知的图片在网上流传。图片中的文字写道，各省辖市气象局、各直管县气象局、省气象台在2017年1月17日是接到了中国气象局预报司的电话通知，要求立刻停止埋预报预警工作，请各单位接到本通知后立即停止制作和发布埋预报预警产品。对于出现能见度小于10 km 的情况，可根据相对湿度按照雾开展预报预警工作，落款人呢为科技与预报处。不再发布埋预警预报，这可能也是意味着两部门正在进一步理清职责划分，避免在公开发布中出现两种口径的预警引发误会。2015年全国 GDP 总量是超过了3万亿元的仅有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和四川六省，而2016年这一规模呢是进一步扩大。2016年 GDP 数据是陆续公布，区域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有的省份正在崛起，有的省份呢则放缓了脚步。其中呢值得注意的是，湖北有望超过河北，追平四川，达到近年来最高排位。而根据各省发布的2017年增速目标，湖北、湖南赶超的趋势有望持续。这个时段呢，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婚宴。这两天，贵州凯里因为规定复婚再婚不得办酒席，陷入了不大不小的舆论漩涡。认为呢，办酒席乃是公民的自由，是私事，地方当局呢管得太宽，违法行政的不在少数。其实这些道理呢，完全符合现代政治概念，无可指责。但如果呢，检索一下相关的内容，事情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有关禁办酒席的规定，实际上不限于凯里一地。近年来，贵州多地都有类似的新闻。而最早的禁办令，则是来自于2010年初，有关贵州余庆县酒席泛滥的一篇报道。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这个早晨第一首歌来自于苏芮的《跟着感觉走》。 希望就在不远处等。 各位，大家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可。从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第一次和观众见面，到现在呢，春晚已经成为除夕夜的保留节目，陪伴我们度过了无数个团圆或者是独自坚守的夜晚。头几年的春晚啊，更像是文艺工作者们的联欢晚会，节目随性甚至有点即兴，观众呢还能打热线电话点播节目。到了后来呢，春晚的阵仗也是越来越华丽，节目呢也是越来越高大上。在这30年里呢，春晚留下了哪些真正的经典作品呢？眼看呀就要过年了，在今天呢，妮可就为大家制定了一份春晚最强节目单，这些呢都是我们心中当之无愧的经典。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500的《突然的自我》。歌曲过后呢，我们开始一一呈现那些春晚经典之作。 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晴雨难测。道路是脚步多，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将自然看通透，那就不要留，时光已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回忆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此生又何用再从头，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就不要留，时光已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我会紧紧的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会忆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如果仅有此生，又何用再从头，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来看一下目前在本市的城区之内和正常速度相比，各类道路分别行驶。相对缓慢的是在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西向东方向从卢沟新桥到京港澳高速辅路是 5.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呢目前是低于了14公里。京开高速南向北方向从福清路到京良路是有 1.1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目前是低于了15公里。京藏高速的北向南方向目前也是断续排队的情况。那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上，西三环南路南向北从西三环南路辅路到西三环南路中路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目前低于9公里。西土城路北向南方向以及莲池东路西向东方向目前都是断续排队，各位希望能够耐心驾驶哈。看到德胜门内大街北向南方向从三宝老胡同到天安门西大街是有一点点拥堵情况，平均时速目前低于5公里。菜市口大街目前状况也都不是很好，那希望各位能够在路上的时候堵车不堵心，来减速慢行。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999 提醒您，今天是星期四，现节尾号是2和7，我们在下一时段再见。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首先呢，我们要聊到一首歌曲叫今儿啊真高兴，而这首今儿啊真高兴以手舞足蹈难以自持的姿态唱出了老百姓遇见喜事儿的激动心情。暴露年龄的说一声，小的时候期末考试结束，大伙儿就特别愿意唱这首歌，拿来做春晚的开场也再适合不过了，热热闹闹还不花眼。当然除了今儿啊真高兴，还有一首歌是来自于老狼的同桌的你。在台湾校园歌曲风靡之时，同桌的你呢填补了内地校园歌曲的空白，粗俗易懂的歌词略带着一些伤感的旋律，都让情窦初开略带着懵懂的少年迷醉。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也不知道成了多少数年以后相看泪眼的学校情侣的真实写照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赶快来听一听老狼的这一首《同桌的你》。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给他看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两首歌曲，接下来呢说说春晚的经典之作，就离不开小品了。吃面条这个小品你还记得吗？由陈佩斯和朱世茂为我们带来。怎么评价这个小品呢？1984年春晚的导演黄一鹤回忆说呢，吃面条啊是我们国家晚会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小品。没错，陈佩斯和朱时茂呢不是头一个演小品的，但却是第一个把小品演给全国观众看的。30多年前的作品拿到今天来看依然是笑点十足，讽刺造星选秀的问题呢层出不穷的小品主题也仍然不过时。陈佩斯的我想出名更是一句点题，而有头发的陈佩斯呢第一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演了一个不入流的临时演员。浓眉大眼的朱时茂呢则是一个高风亮节的电影导演，尤其是陈佩斯吃面条无食物的表演简直是能拿出来当教科书了。

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各位好，欢迎收听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苏然，来为您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方面，京港澳高速西向东方向，从西五环路到京港澳高速辅路上是5.4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目前是低于了34公里。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五元桥附近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呢低于了39公里。丰台北路上西向东，从丰台北路辅路到丽泽路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目前是低于了8公里。北三环西路东向西方向，从北三环的西路辅路到西北三环呢是有1.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了10公里。天坛东路上南向北方向，从天坛东路辅路到体育馆路的辅路上是有1.0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了6公里。菜市口大街南向北方向，从南虹东街到宣武门外大街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了6公里。FM 九九九提醒您，今天是星期四，限行尾号是2和7，请各位要留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在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一段广告过后，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晴，-8到1摄氏度，天津小雨转晴，-8到1摄氏度，上海小雨转多云，0到9摄氏度，成都小雨转阴，4到10摄氏度，石家庄晴，-9到1摄氏度，保定晴，-12到0摄氏度，涿州晴，-12到0摄氏度，廊坊多云转晴，-10到0摄氏度，宜宾阴转小雨，8到10摄氏度，德阳阴，4到11摄氏度。这个时段呢，分享过了天气之后，我们接下来再分享一些不一样的。2016世界最烂的密码出炉了，当然第一名呢还是我们熟悉的12345。安全公司呢近日对1000万个泄密的密码进行了分析之后，得出了今年的最常用的密码12345，而它呢几乎每年都会当选，排名第二位的依然是我们常用的密码12345689。当然呢，这些超简单的密码呢也频频给黑客们助攻。可是呢，令我最记忆犹新的还是 Facebook 的 CEO 扎克伯格的密码哒哒哒。不知道此刻听节目的你，你的密码是不是也过于简单了呢？如果太简单的话，还是要自己修改一下密码，使用比较复杂的密码还是有助于我们的财产安全的。 再来的时候，你要我想着去爱去拥有，就算是再短暂的温柔，能重复这人世已足够。可知道有些事有些人，要在发生的那天不敢走，看时光的残酷，舍不得被遗忘。这命运我很满足，有你陪伴的幸福，为你打开时间的锁，让爱自由是哭过也挣扎过，心让疼碾过，等那一天落叶静静飘眼前，你不再想念。 相信了幸福的瞬间，为你打开时间的锁，让爱自由，不被它束缚，每一秒都不后悔，我被你体会，过去未来轻轻重叠，请原谅点点的眼泪，感谢今生与你在幸福的瞬间，因为各自答，有些事，有些人，停留在发生的那天，不敢走，看时光被残酷，舍不得被遗忘，这命运我很满足，有你陪伴的幸福，为你打开时间的锁，让爱自由，不被它束缚，只顾过也挣扎过，心让疼念过，等那一天落叶静静飘人间，已不再伤悲，永恒终于相信了幸福的瞬间，为你打开时间的锁，让爱自由，不被它束缚，每一秒都今生与你在幸福的瞬间， 徐绍洋的这首《幸福的瞬间》，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好好回忆春晚当中那些幸福的瞬间。首先呢，我们说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梁朝伟和张曼玉的合作，那首《花样年华》，你还记得吗？在2001年，梁朝伟牵手张曼玉一起演唱了《花样年华》，这样的画面真的是太难得了。惊喜的是呢，将近20年前的表演，张曼玉居然在登台的时候还戴了一条小小的装饰项链，时尚度简直是爆棚。而近年来呢，连续发片追逐音乐梦的张曼玉，想起当年那次对唱，我想心底也会是柔情无限吧。好了，接下来放松一下心情，我们继续听歌，来自于蔡依林的这首《柠檬草的味道》。 他们猜我们后来没有再见，旅行了才会晓得怀念，突然我记起你的脸，那触动依然像昨天，对自己我终于也诚实了一点，是不是回忆就是淡淡念，心酸里也有芳香的味道，曾以为你是全世界，但那天已经好遥远，绕一圈我才发现我有更远地平线，我们都没错，只是不

听音乐自在游了吗？嗨，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听，你在吗？ 那我们聊到春晚的经典之作当中让我们非常幸福的瞬间，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让我们非常激动的瞬间。 由宋祖英和席琳迪翁合作的《茉莉花》，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无法抹去的记忆。这二位的合作简直是无可挑剔，堪称的是中西融汇的经典之作。而那一晚席琳迪翁的中文发音啊，也是相当的惊艳。好了，接下来我们将听到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刘若英的《听说》。歌曲过后呢，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在下个时段呢，我们依然是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春晚的最强节目单，个个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说你厌倦寂寞，听说你问候我，我过得不错。

日前有消息称呢，中国手机厂商已经开始应对屏幕、储存、关键元部件缺货的情况。去年 iPhone 7发布之后，业内呢就陆续传出消息说，苹果呢准备在 iPhone 10周岁这一年推出新型的屏幕材质。这个暂时无法证实的传闻一出呢，立刻加剧了手机供应链的紧张程度。目前呢，各个主流厂商已经要求供货商加紧备货，从而保证销量不会受到产能的影响。这个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 4G 网络。 4G 网络呢正在普及之中，全球的许多运营商呢都在准备关闭古老的 2G 网络。目前呢，美国电信巨头就已经从今年的1月1日起关闭了 2G 网络，同时呢也表示将把腾出的频率资源用于 5G 和 4G 网络，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将会对现有的 4G 网络的频率做出优化调整。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听听好歌，来自于郑钧的这首《私奔》，在这个早晨送给你。 把青春 看到了希望，你是否还有勇气随着我离去，请带上 时段你还好吗？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来分享春晚最强节目单，我们聊到的这些节目呢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啊。这一时段呢，第一个我们要聊到的是一个小品，来自于马季、赵岩、王金宝、冯巩和刘伟的合作《五官争功》。那一年的冯巩叔叔啊，还是一个不会我想死你们了的小伙子，跟着老师马季的登台表演，扮演的角色是扑闪扑闪的大眼睛，这是一个艺术水平极高的讽刺型的相声。马季的四个徒弟呢，扮作嘴眼耳鼻，为了荣誉相互争论，最后呢得出了一个集体力量大，谁也离不开谁的论断，时代感实在是太鲜明了。聊过了这么欢乐的小品《五官争功》，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听到一首欢乐的歌曲，来自于范晓萱的《蓝旗袍》。 直统统取消。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我们是前生注定，在未来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各位好，我是苏然，来一起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来看一下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的西向东方向，从京石高速辅路到西三环南路辅路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京沪高速南向北方向，从旅营大街到分钟寺桥是有 1.9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京港澳高速西向东方向，从西五环路到城内街是有 1.0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9公里。那京港澳高速西向东方向像从丰体南路到金塔西路是有 0.8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目前低于25公里。看到城市的快速和环线，北五环路东向西方向，从京新高速到滨河路是有 1.5 公里的拥堵情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万泉河路的北向南，从圆明园西路辅路到西苑桥是有 1.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目前是低于了8公里。朝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从黄色大街到安德路是有 1.0 公里的拥堵。东五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化工立交桥到黄场路呢是有 1.3 公里的拥堵。菜市口大街南向北方向，管路的西向东方向，天坛东路的南向北方向都是有断续排队和这边拥堵的情况，希望各位能够耐心驾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希望各位在路上的时候堵车不堵心。 FM 九九九提醒您，今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二和七，我们在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和纯白的豆浆，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是你忧愁解药。Oh yeah，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好。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 你吃完金黄油条，爱情又要再发酵。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Oh yeah， 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我知道，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我知道就。 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 Nicole。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林俊杰的豆浆油条。当然播这首歌曲的目的也是提醒大家，早餐是一定要吃的，保证大家的身体健康。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一起聊一聊春晚最强节目单，分享一下那些经典中的经典。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歌曲了，健康歌，你一定不会忘，旋律一响起你一定可以跟着哼唱两句。来自于谢晓东和范晓萱的合作，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又一次暴露我自己的年龄了。一首健康歌呢，让范晓萱一炮而红，这首歌呢也因为配合了全民的健身计划，被列入了春晚的节目单。说完了健康歌，接下来同样是一首歌曲，来自于两位天后的合作，你猜到了吗？没错，就是王菲和那英的那首《相约1998》。香港回归后的首届春晚，两大天后呢合作《相约1998》，也是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啊。那一年呢，还被标注来自于中国香港的王菲。无论是造型还是唱腔呢，都在洋气的这个词儿上好像略微有些碾压了好朋友那英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歌，来自于梁静茹的这首《三日时光》，送给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小心三寸长。你说秋天长相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希望我爱的人 依然一直闪闪仙女棒，好像我们之间有星光，很烫，可是很灿烂，很漂亮，一点点光捧在手上，像太阳，等到时间。我情不 放。说到历年春晚的经典之作，怎么能够忘了《岁寒三友》呢？来自于杨丽萍、谭元元和刘岩的合作，这是民族民间古典舞芭蕾舞的结合，三位呢在各自领域大放异彩的舞蹈家是跨界合作。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分享春晚经典中的经典，说到一个小品叫打工奇遇，表演者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赵丽蓉、巩汉林和金珠。打工奇遇讲述的是到大酒店打工的老太太教育老板要货真价实遵守经营的故事，沾上了宫廷两个字都要涨价，到处都是托儿。赵丽蓉饰演的打工老太太呢，则被要求穿上慈禧的衣裳陪客人吃饭。宫廷御宴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这酒真是美，走四方你看一看，你尝一尝，我做的饭到底香不香，香不香。小品中的唱段呢也都非常的经典，在小品的结尾，赵丽蓉呢也是悬腕写下了货真价实这四个字。然而实际上呢，赵丽蓉是从小学戏，写字这种事情并不擅长，为了这四个字她苦练了数月，瞒过了全国的观众啊。好像一聊到春晚的这些经典之作，你就不得不感慨时间真是过得飞快。一首陈奕迅的《十年》送给你，让我们一起感怀一下在过去的时光当中，春晚曾经给我们留下的那些经典的印象。 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温柔，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周杰伦呢是属于80后90后的记忆，他的歌伴着我们长大，和那些美好的回忆一样，形成了我们成长的痕迹。我记得第一次听周杰伦的歌还是在念小学，魔怔的被他咬字不清的唱歌风格所吸引了，感觉哎很不错哦，似乎早熟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十年前的我们坐在教室里望窗外开小差的时候，骑着单车往返在学校和家的途中的时候，忐忑地等待着与喜欢的那个男生或者是女生偶遇的时候，磁带里 MP3 里循环播放着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那个时候的喜欢真的很单纯，是放假时的想念，也是假装无意地偷看喜欢人的一眼。当时的空气好像都弥漫着青草的香味，有一个肆意挥霍自己解释的荒唐又合理的年纪，我们把它称作青春。即使在那样的青春里，也仍然会留下许多的遗憾，也许还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也许还是不知道半岛铁盒里的秘密，也许还是没有勇气带着他离开。校园爱情最美的地方莫过于那份纯粹，还在于很多人都知道走不到最后，但是无论如何秋刀鱼的滋味猫跟我都想了解。不知道有多少人年少轻狂时觉得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打败真心，长大之后再回首叹一句终究输给了距离。可能青春就是用来告别的吧，只有经历过分离的雨季才能真正的长大，只有消失的下雨天我好想再淋一遍。现在很幸运的是，那个年代的人在回想自己青春的时候都有音乐相伴，所以我们永远不至于太过的清冷。而周杰伦的音乐对于我们而言，或许就是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与你在一起的每一天。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爱情